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紧呢个台湾女诗人阿 May 嘅作品啦。咁啊，廖伟棠你又提到啦，佢就被称为系呢个老蛇诗人，即系 loser 吓失败者。但系其实佢放弃自己个正职去耕作，咁点样叫老蛇咧？ 其实喺我哋眼中，我觉得佢好勇敢，好有勇气，同埋好有力量添啊！简直系。同埋咧，其实你睇佢嘅诗咧，唔系话嗰种自怨自艾嘅诗啊，吓唔系嗰种咩为赋新诗强说愁嘅诗。我觉得嗰种诗先系老蛇，咁呢种老蛇咧，其实系一种至于死地而后生嘅老蛇啦。同埋你会睇到佢好多诗咧，其实真系系企喺好多老蛇都其实系所谓嘅底下阶层啦吓。咁佢其实都系站喺呢种弱者，所谓弱者嘅一面去讲说话啦。咁正正因为佢自己身处一个咁嘅态度去睇嘅世界，佢反而可以睇到呢个世界好多咧，即系光鲜背后嘅嘢啦吓，同埋睇到一啲咧可能日常发生在我哋身边，但系我哋未为意嘅，但系其实咧已经成为常态嘅一啲唔公平嘅嘢。 但是为数多不多呢一班的老蛇诗人？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大家其实如果关不关心台湾青年人的，我是很关心的。他们被称为叫做 22K 世代。22K 世代真的哇得22,000台币一个月嘛。 那 其实很少的。 不是港币啊。 是啊，变成港纸，其实得5,000到嘅啫嘛，咁其實係好難生存嘅。如果喺台北嘅話，喺啲大城市嘅話，甚至比唔上喺大陸某啲大城市嘅工作。咁佢哋一嚟係咁樣，二嚟政府又係一種好消極嘅態度去，甚至咧好多啲所謂嘅名流啊，或者一啲資本家咧，仲出到聲話，誒、哎、咁樣已經好好啦，後俾到22K 你哋，仲有人提出咩實習生制度，就係22K 都冇嘅。啊，即系话，如果你揾唔到22K，你咪可以做呢个咯，咁都唔会饿死嘅，点点点嗰种咯。咁喺咁嘅氛围下边咧，其实台湾嘅年青人咧冇沉到落去嘅，我觉得系反而系想要去改变。 嗯，咁我哋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呢几首诗会唔会反映到呢？ 系啊，呢几首诗我觉得都系一个普遍嘅现象，但系我哋以为依家冇啦。嗱，比如第一首《谁说钱买不到太阳》。 谁说钱买不到太阳？May，今天天气真好，比起雨天，太阳还是比较好。可是站了20分钟以后，我开始觉得有点昏。小孩好开心，那些穿短裙网袜的女孩看起来也很开心。那个菲佣推老人出来，看起来也很开心。那些打领带的人走路变慢了，我好热。我好热，我的头发很热，头很热，脸很热，背很热，手臂很热，我的眼睛要睁不开了。妈妈，那个人为什么躲在招牌后面？他不喜欢太阳吗？小孩，我也喜欢太阳哦，可是我今天要晒8个小时的太阳，8个小时的太阳太多了，所以我先躲一下。躲在我手拿的招牌后面，等我下工领到钱，我明天就可以出来晒一点点太阳了。 谁说钱买不到太阳？咁就系廖May嘅作品啦。 系廖May呢首诗咧，其实令我谂起咧，以前有一部电影咧，台湾电影叫《儿子的大玩偶》。 嗯， 啊，记唔记得啊？黄春明嘅。咁、 嗯、 咧就讲一个爸爸咧，即系去啲游乐场扮公仔， 咁但係呢佢嘅仔去遊樂場呢認唔出佢啦，當然嗰種辛酸啦。咁佢其實呢首詩寫嘅係一個所謂嘅三文治人啦，即係喺條街頭度舉牌、流動廣告牌啦，我哋叫人肉廣告牌啦嗰種人啦。但係一個小朋友嘅眼中呢就好唔理解呢個人點解佢會匿埋啲陰影後面，匿埋招牌後面。匿埋喺招牌後面係咪為咗擋太陽呢？咁小朋友被啲家長灌輸嘅，梗係話多曬啲太陽啊，健康啊，太陽係好好嘅。咁呢個係人類嘅，其實係直覺嚟嘅。小朋友唔使教佢都會鍾意太陽嘅。但係點解小朋友會睇到一個人佢唔鍾意太陽呢？嗰、那個人呢佢就講出佢心裏話，我都鍾意太陽嘅，但係如果你日日好似我咁樣曬八個小時太陽，當一樣嘢一樣享受變成咗你工作入面嘅一份子嘅時候呢，你就會恐懼啦，你會厭惡啦、但係最諷刺就係最尾，佢話當我攞到人工之後，我就可以出嚟曬一點點太陽，即係有錢人曬太陽同冇錢人曬太陽都係唔同嘅。 系佢而家冇钱就要匿埋喺个招牌后面、 其实我仲可以帮佢加多一段更讽刺嘅。如果你真系好有钱，你甚至可以去专门做日光浴，去最靓嘅地方晒太阳，吓将啲皮肤晒到真系有钱人的肤色吓。咁其实呢，依家嘅世界系咁样噶嘛？嗰啲比如话肥嘅人咧，就好容易被人判定系佢冇钱去健身啊。比如话如果皮肤好白净嘅人咧，反而系冇时间去休假。去度假的人，咁成个世界就咁样颠倒晒啦。 吓，谁说钱买不到太阳啊？吓，呢个几讽刺嘅一首诗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一只马戏团猴子死了。 一只马戏团猴子死了。未在即将重获自由的前一天，一只马戏团猴子死了。不用再耍猴戏，不必再做无意义的操练。在这之前，一只马戏团猴子死了。操练员 A， 早上操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操练员 B， 下午操他时，我没想到他早上已经被操过了。马戏团团长说，我们并不打算操死任何一只猴子。操练员 A，我并没有想要操死他。操练员 B， 我并没有想要操死他。操练员 C， 我并没有想要操死他。马戏团团长说，马戏团的猴子本来就该操的，那只猴子死了，因为他不耐操。法官说，马戏团只是不小心把猴子操死了。 这首诗就是非常残酷啊，关于14年呢发生的洪仲丘事件，台湾洪仲丘事件。洪仲丘事件呢就是洪仲丘是一个新兵来的啦，咁其实就是涉及到呢个台湾所谓军中体罚欺凌啊，咁佢是被虐待致死的。咁后来呢政府都赔好多钱啊，但係等等呢，但係都係一条生命挽回唔到囉。同埋亦都冇令呢种军中欺凌情况呢有咩改善。咁呢首诗呢佢直接係将佢比喻为一个马戏团入面猴子。而且呢洪仲丘呢係即将退役之前被折磨死嘅。咁就好似佢讲一只猴子有可能重获自由，但佢死咗。佢点解会死咗呢？佢其他啲人，所有人都喺度推卸责任啦。咁其实呢推卸责任好似喺一个童话入面发生咁样，喺呢首诗入面系一个预言。但实际上呢，你只要将猴子换一换，其实喺新闻报道入面我哋睇到嗰啲人呢，嗰啲佢哋嘅上司操练佢哋嘅人啊，全部讲话系一模一样嘅。有人就话我唔知道知人哋操练过佢。跟住我又要佢咁大强度操练， 系有啲就话佢朝早仲好地地噶， 系啦，有啲话我根本唔想操练死佢噶、哦。最恐怖就系团长啦，团长话我哋唔打算操死任何一只猴子啊，咁实际上系已经操死咗好多只猴子啦。 呢個聲嘅背景。呢、這個團長最後仲話係佢抵死嘅，係因為佢唔夠勁啊！最後法官更加恐怖，就話只不過係唔小心啫。因為對於馬戲團嚟講，一毫子都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嘛。 嗯，咁其實呢個事件最後尾係點樣咧？喺台灣 最後尾係道歉啦、下台啦，有啲人負責啦，因為傳媒做得好大。同埋佢嘅家人咧，始終唔妥協啦，即係想用錢揞佢哋嘴，都揞唔到咁樣咯。啊，但係成件事情暴露出嚟嘅軍隊腐敗咧，其實都唔使暴露，大家都知道。其實台灣人都知道台灣軍隊內部係幾咁黑暗同埋腐敗。 嗯，哇！但係將佢比喻為馬戲團嘅猴子，我睇完都好心噏， 更加心噏啊！係啊， 一隻馬戲團猴子死了，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聽聽。把我的大便还给我。 把我的大便还给我。咪，大便是重要的，这样才能神清气爽。生活规律是重要的，这样才能定时大便。但如果为了上街头或夜宿立院或与人讨论自由民主而无法生活规律，这样就不能定时定量地大便。那么会有人说，这样不好，这样不稳定，这样叫我怎么定时大便呢？越来越多人走上街头，他们说，把我的国家还给我。越来越多人因此不安，他们说，把我的大便还给我。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一首比一首更激吓。呢首诗呢，咁我哋依家香港人喺我哋嘅境地嚟睇呢，一睇就即刻会联想到立法局啦。其实呢，我哋头先听到啦，佢入面都出现咗立法院，台湾嘅立法院。当然啦，呢、這个大便同香港嘅大便呢本质上是一样嘅，但係呢用处又系唔一样嘅。喺呢度呢，我哋睇到呢个系变咗一种藉口，一种抗拒变革嘅藉口，一种以自己嘅任何私欲嚟抵制其他人寻求公义嘅方式，就好似我哋一年前咁样啫嘛。一年前你塞少少车，你又可以话系占中你有任何嘢你都可以赖占中噶嘛，最好用嘅就好似后嚟任何嘢都可以赖土地问题一样，即系永远都有藉口嘅。你想要有藉口嘅时候，同埋咧你要用一啲咁即系微不足道嘅藉口，或者甚至系好似呢首诗所讲嘅。咁可笑嘅藉口啊，嚟去攻击人哋更有理由去做嘅变革。比如佢入面最尾嗰段呢係好有意思嘅，佢话好多人上街係话把我的国家还给我。其实呢句係一句当时太阳花运动嘅口号嘛，自己的国家自己管嘛，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啊。但係呢有啲人呢就只係顾住自己可唔可以定时定量大便，就话把我的大便还给我。但係呢句话呢本身就好似呢个诗人呢即係搭向佢嘅一句话。其实呢句话好可笑，当你咁样嗌出嚟嘅时候咁咪还俾你囉，还俾你好似就好似直头用呢个大便掟返俾你一样。 就是掟给你了，是吧？迎给你， 你想要就给你了。咁就好像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粗俗的，假如我们翻译我们正常所谓的日常用语，咁既然你想安于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或者是更可怕的话，你既然想继续饮完水，咁你咪继续投票给那些支持不查完水的人，是一样的道理。你既然想要大便，咪俾翻大便你咯，一样嘅道理。 把我的大便还给我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天上会掉什么下来。 天上会掉什么下来？未？天上会掉什么下来？掉雨，掉飞机。掉热气球降落伞，天上会掉什么下来？掉虫子，掉落叶，掉花，掉龙眼。 天上会掉什么下来？掉壁虎大便。天上会掉什么下来？掉 PM2.5。天上会掉什么下来？掉钢梁鹰架。你看你的天上会掉什么下来？你就是住在什么样的天下？ 天上会掉什么下来就是阿May的作品。 天上会掉什么下来呢，其实第二段呢我又挺喜欢的。掉虫子，掉落叶，掉花，掉龙眼。这些是我小时候是经历过的。我就算有个雀仔有便便跌下来，我觉得都挺美好的。那时候未有禽流感的嘛。其实是大自然 的恩赐来的。大家一笑了之，跌龙眼跌花更加开心啦。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有些人来讲天上跌的呢就是不同的。有些地方跌飞机啦。可能是一个战乱的地方啦，跌炸弹可能会，但是有些地方跌 PM2.5， 北京是经常啦，即是那些圆房粒子，有些地方呢可能是一个工业追求不断发展的地方，会跌钢梁鹰架，即是一个发展至上的社会。那我都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这个跌钢梁鹰架都几次讲香港的。因为前那排呢先有人呢报道出来呢，即是比如珠港 澳大桥啊，这些这样的大型基建入面的工伤死亡的人数。其实这种死亡呢，我觉得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代的，即是这个城市一个号称为国际大都市的地方。因为这些完全好像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阶段一样，为了发展，为了发展不断地加快工程进度啊等等这样，但是又偏偏是发展在这里。所以他最后两句是讲得很啱的，你的天上跌什么下来，你就是住在什么样的天下。天下即是一语相关啦，一个当然对照于天上，咁你咪喺天下咯。咁天下喺古语当然系统治者嘛，佢嘅天下你就系生存喺冇个统治者嘅天下。咁只要我哋摆脱唔到呢种林林种种嘅统治者，我哋都要接受呢啲唔同嘅乱七八糟跌落嚟嘅嘢。 系，哇！咁我宁愿拣嗰个掉虫子、掉落叶、掉花、掉龙眼。 咁啊，诗人阿May呢都自己真系咁样拣嘅，佢系即系所谓用双脚投票吓。行咗去农村，去咗农村去生活。咁我哋香港都好多年轻人揀咗呢个生活。我觉得比如话新菜园村嗰啲人都系咁样㗎，几好。 系就算壁虎大便都好啲啦。 都好过跌鹰架。 系。好，最后我哋要听听拥有。 拥有May，你不拥有空气，但你可以呼吸它。你不拥有土地，但你可以躺卧在它身上。你不拥有任何一滴水，但你可以喝它。你不拥有声音，但你可以歌唱。你不拥有所爱的人，但你可以爱他。你不拥有国籍，不拥有身份，不拥有别人给的自由，但你可以呼吸，可以为爱歌唱。 拥有就是台湾诗人阿May的诗作啊。 最后来一首真的很正能量的一首诗哈。咁正能量来结束阿May的诗呢。咁其实呢度入面呢反思緊呢，我哋一直都想占有所有嘅嘢。其实你唔能够占有嘅嘢反而系你最重要嘅嘢。空气你占有唔到，但系你一定要呼吸佢。土地。水啦，呢啲最基本嘅嘢，甚至乎咧，去到咧系其实一种人嘅精神上边，你嘅声音咧，你正正因为你唔拥有你嘅声音啊，你先可以歌唱吓、你就系要将你嘅声音释放出嚟，你唔好霸住佢。你霸住啲声音，你咪系一个沉默嘅人。你一个沉默嘅人，唔单止唔可以发声，唔可以歌唱，甚至乎咧，人哋会忽略你嘅存在吓。咁但系咧，你唔拥有所有嘅嘢咧，直到最后系一个幻想啦。其实呢首歌都几似啊John Lennon嘅首嘅。咁即系如果冇国家嘅话吓，冇身份 冇人哋俾嘅自由嘅时候呢，你先至係真真正正呢係拥有咗爱，拥有咗自己，你先係你， 仲可以呼吸添，自由呼吸。咁、其实最后尾我想问返廖慧棠，其实譬如好似阿May呢啲诗人俾人话做呢个老蛇诗人，其实佢哋有冇介意呢？ 我觉得唔会介意嘅，比如呢，其实我又諗起日本电影啊。日本电影十年前呢已经出现一个流派叫做无聊电影。无聊电影其实去年电影节有一个叫做废物从子的一生，好似即係讲一个被人视为废物嘅一个女仔。嘅一生，即係呢啲典型嘅就係所謂無聊電影，佢拍緊呢全部係一啲地方小鎮啲失業青年嘅生活啊等等。咁、我覺得佢哋又會因為呢你慢慢揾到自己嘅價值所在囉，即係佢覺得我咁樣生存係好好嘅，同埋呢我係唔玩資本主義遊戲嘅人咋嘛、就好似前兩年香港都有一個人佢話佢一年冇幫襯房地產商啦。即係唔係話唔只係唔買樓喎，係唔幫襯房地產商擁有嘅所有嘅嗰啲超市、 要計一個清單出嚟。 係啦係啦，咁你話佢係咪 loser 啊？咁佢係咪老蛇啊？老蛇一代啊？咁我覺得佢簡直係肯定唔係老蛇，佢可以係人中之龍添啊！你香港有幾個人可以做得到？我覺得真係十隻手指數得曬。 嚇！要致敬添啊！ 我就做唔到啦，我真係做唔到。雖然我都好想咁樣做。唔係我做唔到，係因為香港可以做嘅空間真係太少 啊。係，反而台灣可能個空間大少少。 台灣啦，或者你話西方啦，咁其實日本都係嘅。咁樣越嚟越多咁樣嘅年青人啊，咁日本有一個好嘅代表嘅一個運動叫素人之亂啊，唔知你有冇聽過？素人之亂運動就係咁樣啦啊，年青人大家盡量唔去消耗嘢，盡量咧發現一切可以利用嘅嘢，比如話超市抌出嚟嘅嘢啊，或者大家互助，你有啲乜嘢，我缺啲乜嘢，咁樣嚟生存。佢哋發現竟然喺日本咧可以一個月咧就使可能20,000 yen 都可以搞掂咁樣喎，咁好奇怪嘅嚇。但係你會發現，假如係咁樣，可能係佢哋喺度救緊嘅地球，即係個地球嘅所謂永續係靠咁樣去完成嘅，而唔係靠嗰啲即係有為人士。有為人士佢可能就係到處飛啦嚇，即係去開會去咩，就係佢飛嘅過程之中，佢已經喺度謀殺緊嘅地球啊嘛， 消耗緊啦， 係啦。 咁我哋呢兩個星期啊，咁就介紹咗老蛇詩人阿May啦，但係睇過佢啲詩就覺得佢一啲都唔係老蛇啦。 好啦，咁我哋要同阿紅紅抗議一下呢個命名。 好，下星期再傾啊，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